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ong. Let's do the 咁啊，最近咧就即系睇过一本书啦，就系嚟自呢一位叫做阿当卡汉嘅朋友佢写嘅。咁呢一本书个名咧就叫做啊 Collaborating with the Enemy 啊，即系顺势合作。咁、哦、本书嗱就咁听英文其实就容易明白啲嘅，即系点样样去同你嘅敌人去相处或者系共存啦嘅一本书，哦、一本即系好多心得去分享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即系讲呢一本书之余咧，更加想讲嘅。就是呢位亚当卡汉，点解咧？咁因为其实佢就系一个即系叫做调停专家，咁、就系帮人哋处理嗰啲吓，即系 纠纷啊， 系啊，纠纷啊， 相处唔嚟啊。 因为佢真系好犀利嘅啦，记得喺即系2016年嘅时候啦，咁呢一个哥伦比亚总统咧，咁啊桑托斯咧，咁就系获颁呢一个嘅诺贝尔和平奖。点解佢得呢个奖咧？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佢致力咧就系希望可以结束啊呢一个哥伦比亚嘅内战，大大话话都真系有50年噶啦。咁而最后尾佢系成功咧，就系终结啊呢一个即系长达50年嘅呢一个嘅哥伦比亚内战啦。咁 做到嘢喎。 系啦，咁而当中咧，头先我提过呢位调停专家咧，亚当卡汉咧，其实都即系帮咗好多忙嘅。咁呢一位朋友其实就即系加拿大籍嘅，咁但系当中咧佢就真系帮呢一个。嘅即系哥伦比亚嘅总统啦，咁就举办过好多场嘅会议，咁而喺呢啲会议当中咧，系你会见到即系唔同嘅仇人啊，系会坐埋喺同一间房入面，咁、哦、当中咧，我真系听佢哋分享过咧，就系话其中咧有一个即系游击队嘅指挥官啊，咁佢见到有个妇女好熟口面，于是乎喺呢一个房入边，佢就行埋去妇女面前，就系话：咦，我系咪曾经见过你嘅咧？跟住个女士就即系同佢讲，佢话系啊，曾经你绑架过我个女，我系俾赎金赎翻个女嘅。 哇， 系咁样样嘅仇人对立，系坐咗喺呢一间房入边， 即系做戏咁做、啊。 系啦，跟住而另外咧，亦都系有个议员咧，又见到个军头又喺现场啦。咁佢又同呢一个嘅即系哥伦比亚总统啦，桑托斯讲咧，就话你真系。期望我会同呢一个曾经啊想五次啊杀死我嘅人坐喺同一间房入面啊咁样样，咁而啊桑托斯咧都答佢啦，佢就话就系为咗避免唔想佢有第六次，所以我先至邀请你嚟。咁当然即系呢一啲画面其实都系几极端下啦。咁、但系喺呢一本书入边咧，头先我讲嘅顺势合作咧，咁就系啊即系卡汉咧，咁就即系讲咗好多，即系佢系令你咧会有一种跳出个框架思考一啲嘅策略。去提醒你，即系面对一啲你唔认同、唔中意或者唔信任嘅人咧，你未必需要系要化敌为友，但系都可以同佢共处嘅。咁即系就算唔系同心都好啦，都或者系能够协力嘅，只要你寻找到嘅好嘅方法的话。咁所以今日咧，同阿 Winnie 首先就研究一下啦。即系有时候，即系唔单止喺一个嘅政治立场上面啦，我谂喺职场又好啊。喺即系学校又好啊，你同朋友相处又好啊，甚至乎你同屋企人啊，有时候大家意见立场唔一致嘅时候，你点样样同佢相处呢？因为你话会有啲唔识嘅， 咁最多咪唔見咯，係咪先？係。最怕有啲唔係啊嘛，即係 尤其是啲客啊，或者同事，你朝見口晚見面，甚至即係如果要客，你要奉承佢又未至於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和平共處，而且對方又可以成功合作到咧？呢、這個真係好大嘅學問啊！ 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即係今日都同大家研究一下啦，咁即係對於呢一種咁嘅狀況啊，即係首先問一問 Winnie，你以往有冇試過多唔多係即係有一啲所謂啊意見不一嘅人啊，跟住搞到大家尷尬啊，甚至乎做朋友都有困難，有冇呢啲咁嘅局面出現過咧？ 嗱，我本身咧就係以和為貴，咁但係即係點會以和為貴到身邊一個敵人都冇啊，或者一個討厭嘅人都冇啊？咁總會有嘅，甚至我記得我之前有討厭過一個朋友啊。其实是他没什么点做事，但是你会觉得他所有东西都好像是冲着你而来，即是例如他普通是讲一句说话是赞你都好，你都会觉得很硬耳，但其实他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用意，即是纯粹想赞你，但是本身你已经对他有一个不好的立场，已经有个阴影觉得这个人是黑我憎的，他连呼吸都是错的，所以他做所有东西我都会觉得很讨厌。但是到最后怎样去即是个关系其实到现在都未叫做话即系特别好啦，即系可能系一啲朋友一啲大型嘅聚会先至会见到啦。咁但系我已经好似唔知时间嘅问题啊，定系我开始年纪大啦，开始理解到咁。其实他事实上又好像没什么做到事啊，咁如果我是由他的立场，咁他可能真的很欣赏我，真的觉得我很靓，所以先赞我靓呢，咁样。 是。 这个都可能是事实来啦。 这个绝对是事实来的。我相信他不是讲大话的。 是啦，咁所以到最后其实即是个关系没有去到一个很差的地步，咁当然你不可以要求所有人都变成你朋友，但起码傾到两句偈，即是可能即係好普通嘅，哎，你近排點啊？你屋企咦結咗婚喎，小朋友幾多歲啊？咁呢啲其實可能係一個成熟嘅表現啊，起碼喺你唔會多一個敵人先，但係你多一個朋友，甚至呢個人可能唔知喺幾多年之後或者幾多個月之後，會成為你人生嘅職場上一個好重要嘅人，會令到幫你一把都唔頂㗎喎。 冇錯，頭先阿 Winnie 講呢都係講出咗其中一個重點啊，即係有多時候呢你如果下想要同一个即系你不太喜欢嘅人，甚至乎系敌人，即系你点样能够同佢共处呢？首先第一样嘢就喺个前设上面要有啲嘅调整。头先 Winnie 讲出一个 key point 咧，就系你首先要接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呢个世界冇人啊，系可以同全部人咧都可以相处得嚟嘅。即系因为人系冇完美噶嘛，即系包括即系你自己在内啦，你或多或少你自己审视一下自己都有缺点嘅。所以首先冇人系全人先啦，再加上就有啲专家都曾经解释过，我哋咧睇一啲人唔顺眼，未必真系因为嗰个人本身佢嘅性格啊，或者可能佢生活习惯啊，佢嘅成长背景啊，系有啲咩问题。之所以你睇佢唔顺眼咧，系纯粹因为个性不合啊。边个个性不合咧？系佢同你嘅个性不合。即系举例，例如话你个人可能比较悲观啊，而对方比较乐观啊，又或者可能系你好即系外向啊，个人好随意啊。咁但系对方可能就系比较即系保守啊，严谨一啲啊，系啦。咁嗱，所以咧。好多时候咧，你因为大家个即系性格唔夹啊嘛，咁变咗相处嚟嘅时候咧，你表面上好似系唔中意佢，咁但系实际上面咧，你唔中意佢，唔系因为佢真系有啲咩事做错咗，系纯粹因为大家嘅性格唔啱。咁只要你跳翻出嚟去谂呢一样嘢嘅话咧，好自然你就会觉得，咦，其实真系好似头先 Winnie 讲啦。唔系真系咁差啫，即系可能对方某啲嘢你跳翻出嚟睇嘅时候，或者佢唔系针对你个人而去做，或者系讲一啲嘅事情嘅，系纯粹一个叫做啊对事不对人嘅处理手法咯。 系啦，即系你本身已经有 A、B、C， 你三种性格你系好讨厌嘅，而咁啱对方咧符合咗其中一样，即系中咗个圈套，咁结果咧你就跳咗掣，就觉得啊呢、這个人真系好黑我憎，但其实佢自己都无辜，即系躺着也中枪。但系最弊嘅就系、是、当你自己。唔系好声好气咁对佢嘅时候，其实佢自己咧都会感受到。所以中间如果我哋能够即系点样可以同到你讨厌嘅人，未去到合作啦、好朋友啦，但系起码做一个起码即系一个普通嘅关系先，唔去讨厌嘅话，呢、這个咧真系一个专业嘅表现咯。 系啊，咁即系除此以外啦，另外一个我觉得喺心态上面要调整嘅系咩呢？就系、是、你真系要尽量咧系用正面嘅角度去睇周围嘅事同埋人。Thank you. 即係有啲人呢好自然就係會覺得呢，佢任何事佢做咗係負面嘅話呢，自己都會突然間負面諗法，就係覺得佢一定係即係針對我㗎啦。即係例如舉個好簡單嘅例子，曾經呢我有朋友就即係即係講開啦，咁食緊飯嘅時候，咁忽然之間呢佢就覺得佢嗰間餐廳嗰個嘅侍應嘅態度好有問題。 哦， 咁我就問佢點解你覺得咁有問題，因為嗰餐飯我都喺度㗎嘛。咁跟住佢就話，你睇下頭先呢佢擺低可能嗰碟餸又好啊，又或者擺低啲餐具俾佢嘅時候呢，基本上佢覺得佢對佢係唔尊重，求其放喺個台面上面，劈喺個台面上面，好似好冇禮貌咁樣，擺到明就係睇我唔起啦，即係佢會有嗰種嘅感覺㗎，你明唔明啊？咁啦，而即係當一個人佢即係從一個可能侍應呢某啲嘅行為舉動一睇都係從負面角度出發嘅話呢，好自然佢就會覺得成個世界呢都係好黑暗嘅。 都係笑佢嘅。 冇錯啦，即係佢會見到全部都係黑暗啊、灰蒙蒙咁樣嘅。咁跟住後屘，我就真係要同佢一齊分析一下，跳翻出嚟，即係嚇睇翻成個大環境先。 係 咁，嗰間餐廳咧，首先即係其實都係一間比較高級嘅餐廳嚟嘅，的確。即係照計咧，佢嗰個服務態度咧，理論上係應該即係 有一定質素嘅。 係啊，即係唔係真係一啲茶餐廳？啲茶餐廳就係成係啦，成個價錢㗎嘛。 擺杯茶落去都要水花四錢。 冇錯啦，咁但係好明顯嗰間餐廳理論上係應該有啲服務質素嘅，咁嗰晚我諗係一個比較 exceptional 一個即係例外少少嘅狀況，係真係因為好多人。咁、我唔係話幫我一間餐廳或者幫我侍應製造藉口啊，咁但係即係人都唔係鐵打㗎，係咪先？咁有時候有啲位匆忙嘅時候咧，我見佢擺低啲嘢，其實唔係對人嘅，亦都咧其實唔係話真係難接受到，即係好冇禮貌啊，好唔尊重嗰種擺低，只不過真係匆忙咗少少啫。咁當佢再睇一睇嘅周圍大環境，發現咧係每一個侍應都係做到趴喺度嘅時候， 而且嗰個侍應又唔係淨係掉佢嗰啲餐具，其他客人都有掉。 係啦，咁你就即係知道咧，原來你跳翻出嚟睇嘅時候，換個角度換個心態去睇嘅話，自自然然咧就覺得，件事未必如你所想嘅咁惡劣咯，係。 係，但係另一方面，即係你講侍應就比較遠少少，即係起碼我同佢所謂嘅交接或者合作嘅空間就可能食飯嗰一兩個鐘啦。咁但係有啲真係朝見口晚見面，例如老細。我哋作為打工仔咧，好多時都係會對於老細有一種莫名其妙嘅討厭，成日會覺得哇有冇搞錯，都唔知佢靠咩可以上到呢個位嘅喎，即係成日叫人做嘢，呢啲豬頭骨又叫我去做，即係識得講幾句好説話咁樣。咁但係究竟點樣可以從中咧由討厭老細咧變成可以同老細有個合作嘅空間呢？一陣休息咧，我哋轉頭講下。 即时咧都系讲出一个大难题噶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噶嘛，你翻工最就忌嘅其中一样嘢就系跟着一个衰老细， 或者冇料嘅老细， 又或者系你唔中意嘅老细。即系简单嚟讲，有时候系佢冇料又好啊，佢衰又好啊。如果佢关照你嘅话，你同佢相处合得嚟嘅话，其实你真系未必介意嘅，因为佢都可能会大挈你啊嘛。最怕嘅就系你根本就本身已经对呢个老细咧有好多嘅睇法，系觉得自己同佢系夹唔嚟嘅。咁你做任何事都好，就算嗰件事系明损你都好噶啦，你都会觉得，唉，即系硬系系好心不甘情不愿咁样同佢做嘅，跟住做嘅时候就不停喺度吐苦水啊，又呢样嫌嗰样唔中意咁样样噶嘛，系。咁头先阿 Winnie 就讲出啦，就系话，呢一样嘢其实可能系可以转变噶、 哦。系啦，其实喺你眼中呢一个老细可能真系奸到出汁啊，即系有嘢就有镬就射啊，有咩事啊拱你出去受难啦、啊、咁样。但系其实呢个老细系咪真系咁一无是处咧？咁你都可以其实叫做客观啲谂下，咁佢总会有佢嘅方法，即系点样面对，例如一个难题，佢点样去轻松咁化解啊？或者你会觉得呢个老细可能系拆个大老细鞋先至有机会上位，但个问题系佢肯放低自己尊严，肯拆个老细鞋，咁呢个都系佢其中一个能耐先啦，都唔系个个都可以放低面子啊。咁如果你喺度从中发掘下老细一啲所谓嘅优点啦，即系姑勿论佢系肯即系目标为本，好进取，好中意拆老细鞋嘅，其实呢啲某程度上都系一个佢嘅能耐嚟噶嘛。咁你可以从中学习下，未去到话真系要 自己变成一佢即係好似老细咁嘅人啦，咁但係至少起码你对佢嘅讨厌会减低少少，你做嘢嘅时候呢起码叫做心甘情愿啲㗎嘛，係咪先。 真係㗎，有时候你可能真係要从对方嘅角度去睇㗎，因为你咁样讲呢又令我諗起之前我都有个朋友曾经出现一个状况， 嗯， 又係好似你讲啦，佢又成日都觉得自己个老细无聊，淨係识擦鞋嗰啲咁样。 相信你佢你朋友唔系唯一一个。 不过咁样喎。咁佢成日都觉得就係话佢有咩做啫，佢做个嘢好简单咋嘛，就係凑住即係再上面嗰个老细。咁我都做到啦咁样。佢觉得系咁。咁终于呢就真系佢嘅老细呢就唔做啦。咁好明显嘅就即係顺吞上去啦，系咪先。咁佢有机会嘅，佢有机会就系即係接佢老细嗰个位置， 即系做咗中层啦，可以。 嗱，咁但系当佢成为咗嗰个位置嘅人嘅时候咧，佢就明白嗰件事唔系如想象般咁样样噶啦。嗱，首先原来咧，佢觉得啊，以往佢老细咧表面上好多嘢好似冇做到，实际暗砍咧佢都有做，虽然未必系全部自己落手落脚做，有时候真系可能学你话斋点人去做。咁但系前提就系你都要识点先得噶， 点一个啱用嘅人。 冇错，因为嗱，有啲时候咧，你作为一个老细，的而且确你唔可以全部都喺前线嗰啲嘢，全部工作自己做晒，唔系话唔得，但系你搞着你自己，而真系你价值需要你去做嘅嘢，例如话即系可能凑个老细吓，嗰啲位你就反而开始做唔到嘅话咧，嗱，咁首先就大件事啦，因为老细睇你 performance， 可能睇你即系自己首先接触最多嗰啲位啊，例如我亲自委托你做嗰啲，你做妥未啊咁啊。唔係喎，老細，我做緊公司其他嘢喎，嗰啲嘢你咪交俾其他人做囉。 係囉。 即係老細會同你講呢啲嘅。 其實係嘅。 咁啦，跟住再加上嘅咩呢，再加上就係佢發現呢，無時無刻都要招呼個老細呢，其實係攰嘅。尤其是佢即係講返啦，佢話唔知係唔係一個嘅錯覺定係咩呢，佢話越係高級嘅人呢係越難搞嘅。即係尤其是呢大粒到呢即係即係神台嗰啲啦。你真係发现佢哋嗰啲嘅要求有啲係可以几无理下。即係以前啊跟着嗰、那个即係老细呢，起码你都有所谓嘅收工时间。 或者有具体知道我要做啲乜嘢。 係啦，但係即係升咗上去之后呢，要求係即係提升咗好多。 你要揣摩主子嘅心意、啊。 同埋你係好似冇休息嘅时间。即係佢好似期望住你系无时无刻啊，即系24小时 on call 咁样样嘅感觉嘅。咁变咗就佢开始就意识到啦，喂，真系、哦、你喺呢一方面，你仲要咧唔可以将自己嗰个情绪咧好容易随便就发喺你老细身上噶嘛？即系真系噶嘛？你话哇，而家你可能做嘅职位好低嘅时候，你都仲可以做到劈炮咪唔捞，跟住咪发个老细脾气，即系你都仲可以呢一啲。 系 咁，但系当你做到某个位置嘅时候，你真系唔得嘅时候，佢就明啦。喂，原来咧有啲位置自己系唔啱做嘅话，系冇得勉强。佢去到嗰个位，佢就发现啦，原来我即系未必系适合做嗰、那个。即如果管理层系咁样嘅话呢，佢未必适合做嗰间公司嗰个 management 位嗰个位置囉。 落户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今晚我哋就係讲起啊，点样同一啲你唔鍾意嘅人啦、啊、甚至乎可能係即係所谓敌人啦、 啊。讨厌嘅人。 讨厌嘅人啦、啊、就係、是、共处啦。最大镬嘅地方就係你要同佢共处下。即係如果可以唔使见唔使接触嘅话，咁当然你可以啊，即係唔使理呢一样嘢啦。咁但係有好多情况现实係唔一定咁如意㗎嘛。我哋就係好时候呢，即係人同人相处嘅微妙就係、是、明明你未必好鍾意嗰人，或者佢同你未必系好夹得嚟嘅。咁但係大家又要即系共处埋一齐，可能做事咁样样，咁技巧系点样样咧？咁其中一样嘢，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要识得去即系好冷静咁样样咧，去表达自己嘅感受。 嗯， 即系尤其是当你有啲时候啊遇上有一啲人，即系佢未必系有心，但系的确又成日系做啲嘢去搞着你啊，搞到你好个人好猛整啊，惹你咧，惹到你个人咧好嬲啊，想爆啊嗰种咧。 系啦，然后佢通常就话我都系有嗰句讲嗰句啫。 系啦，咁嗱，的确你完全沉默，即系当呢一件事唔理，跟住谂住佢随住时间冲淡会慢慢好转咧， 系未必会嘅，冇错，系未必会嘅。咁的确可能系要采取某啲行动去话俾对方知，就系你嘅感受系点样样啦。咁但系喺表达呢一件事上面咧，我觉得系应该要冷静咁样样去对待嘅，因为真系有啲人系会即系开火咁样样噶嘛。喂，你突然间惹我一件事，跟住后屘嗰条导火线咧就掀起一场嘅战争爆发啦。 系啦，咁好似你个同事本身可能即系谂住讲笑咁样，讲开个玩笑咁样，但系结果你就会觉得。你咪串我啊，玩嘢啊，咁呢一个可能一个无心之失就变成一个大灾难，结果两败俱伤，因为最尾你起码个关系唔好之余咧，其实你嘅同事或者甚至你嘅老细看在眼内咧，都会觉得你系喺职场上你唔识得控制你嘅情绪啊。 系，咪因为其实我想讲咧，这个情况有时候未必系啲大事件嘅，触发到会爆发咧，有时候可能系一啲好简单嘅说话。举例，嗰时候我曾经听过喺一啲嘅办公室啦，又系做一啲文员职位咁样样啦。咁其中咧就听我朋友讲翻，佢话有个同佢差唔多职位嘅人咧，的确年资系比佢耐少少嘅，系少少嘅啫，但系职位系同样咁高咁大噶吓，咁有时候咧，咁佢就似住可能年资耐少少啦，咁就会即系有少少好似系我系阿姐嘅感觉啊，跟住就点佢做一啲妹仔嘢啊，甚至乎有时候咧叫话啊你一间帮我攞杯咖啡过嚟啊，咁即系会有呢一啲咁样样嘅。咁我个 friend 听到之后就开始懵啦，喂，点解我要帮你攞咖啡啊？ 凭乜嘢啊？ 系啊，点解你自己唔去嗱？咁呢一样嘢咧？佢係真係想要表達出嚟嘅，咁佢亦都最後尾有講出嚟嘅，就係話，即係你咁樣做咧，會令到我即係覺得好唔開心，或者我嗰個下咧會突然間咧有點而覺得好氣憤咁樣樣嘅。咁佢話可唔可以改善一下咧呢一種嘅溝通模式？佢係好冷靜咁樣樣，即係好似同事之間咧理性咁樣樣去討論嘅。咁而嗰個同事聽到之後咧，咁亦都好即係直接話翻俾佢知，對唔住，因為佢話咧原來有時候佢做起嘢上嚟嘅時候咧，佢就冇懷疑佢講嘢嘅語氣，同埋有時候個內容係比較倔一啲咁樣樣嘅。咁有時候如果兩個人真係唔能夠去解決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嘗試考慮一下，會唔會揾個人翻嚟即係協調一下嘅？呢、這個都可能係一個。即系唔错嘅解决方法，当然嗰个人本身我觉得啊，系要即系首先 先平复咗自己嘅情绪先， 同埋佢系要识得去处理，系一个信得过嘅人咯。即系你知啊，尤其是喺一个办公室入边咧，最怕遇上啲咩咧？佢话佢系调停，但系又从中作梗啊，跟住咩咧？有分化啲咧， 都要揾啱人先。 系啊，你真系要揾啱人先啦。但系如果你揾得啱嗰个人嘅话咧，的确系可以即系帮到嗰件事去协调嘅，起码即系大家就算做。唔到朋友，因为你明白，真系呢个世界唔系边一个都可以同边一个做朋友嘅。就算但系做唔到朋友都好，都可能可以揾到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共存共做事咁样样咯。系 咁，但系遇到一啲即系职场嘅情况，我都想请教一下你，因为例如我有听朋友喺度呻啦，咁就系例如 A 君咧，咁佢啊成日有少少卸膊啊、缩骨啊，咁就啊谂住早啲走，就将剩低嗰啲手尾咧，就希望啊 B 同事即系我朋友啦去帮手搞啦。咁我朋友就好心啊，应承咗啦。咁结果咧，佢就因为搞呢个所谓嘅守尾咧，搞到好夜先至收工。咁结果夜收工咧，之前老细交落佢嘅嘢咧，又结果反而做唔晒。咁去到第二日翻工，咁佢又夜收工啊攰啦。咁就谂住请呢一个即系有少少卸膊嘅同事帮手啊，我嗰啲嘢咧做唔晒啊。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手啊？咁结果嗰个同事就拒绝咗，就唔肯帮佢。 咁 呢件事。结果是边个嘅问题呢？咁如果是我朋友嘅问题，咁但系佢只系一开初冇拒绝到原本呢一个早走同事嘅要求啫。咁但系对于一个拒绝同事嗰个人嚟讲嘅话，咁我都系维护自己嘅利益啫。咁呢一个真系我都唔知点搞、啊。 唔系咁，我觉得即系首先啊吓，两方都有问题啦，又唔使讲，一定系要即系审视翻啊。两方面都有自己嘅问题。即系首先，我觉得咧，呢一个情况周围都发生过，都曾经发生过喺我身上嘅、 啊。 但系一般嚟讲咧。即系首先你要了解佢呢一个系一个经常性发生啊，即系请你帮佢手处理工作上面嘅嘢，系真系经常性发生啊，定系一次性嘅事？同埋呢一件事佢早走嘅原因系乜嘢嘢先？即系我会要了解呢一啲嘅。咁唔通佢屋企有事，佢要早走，你唔俾佢走咩？即系如果真系咁严重嘅话，你都要帮佢处理噶啦。咁但系原来佢系一个惯犯嚟嘅，纯粹系真系学你话斋卸膊懒嘅啫。嗱，我嗰时候我真系撞过呢一啲人嘅，我。之前做嘢咧，我曾经试过遇上嘅。 咁尤其是即係做我哋呢一行嘅工作，好多时候都係㗎啦。 唔係搭拍膊头啊， 我就讲话你唔处理好呢啲嘢，你咪做埋先走囉。即係因为尤其是我哋讲做传媒㗎嘛，即係传媒唔係只係讲电台啊，即係包括你可能做制作啊，啲做广告业嗰啲呢，全部都係㗎啦。度掂先走囉。因为佢係 meet 个 deadline 㗎嘛，我哋有好多时候返工未必係打卡，即係话你朝头早九点返，你六点钟收工，唔係嘅。係你冇一个话好即係規律嘅時間，但係你只要喺 deadline 之前你做得晒你要做嘅嘢，咁就冇問題㗎啦嘛。咁你 deadline 之前做唔晒咪做囉。即係其實件事係咁囉，所以當佢如果行過嚟，哇即係喺度笑騎騎咁樣呢， 似 熟賣熟咁樣呢，就話可唔可以幫下我手啊，咁我會首先了解我先。咁如果係一次性嘅話呢，我當我傻佢，就算嗰次佢利用我都好，我都可能會傻佢。但係如果當你接觸耐咗，你認識呢個人，你知佢係慣犯嘅話呢，唔會幫㗎啦，一定係唔會再幫嘅。咁而頭先你講話後者，另外你個朋友呢，佢係好臨善好善良嘅，但係有時候呢啲我就成日覺得係好心做壞事。因為就算我當嗰晚佢冇任何影響，佢照樣完成佢工作，但係佢幫得嗰一次之後呢，就會可能有第二第三次。 打蛇隨棍上。 冇錯。咁只不過係因為佢嗰日呢，佢做唔曬自己嘅嘢，而誘化咗一個問題，就係話咦，我更加認清呢個人嘅真面目。其實我覺得嗰個前者呢，即係拜託人嗰個呢，好蠢嘅。因為呢佢係消費緊自己嘅聲譽。 喔、哦、look card 啦，即係。 係呀，即而佢嗰個 look card 其實我覺得仲要係好冇必要，除非我諗住即係做一頭半個月我就諗住唔做㗎啦。即係呢個人情我都唔打算還俾你嘅，但係如果係咁短視嘅話呢，其實佢喺職場都好難即係站得穩，我感覺係。咁所以你即係聽我咁樣講話，兩個都有問題啦，係。 好似我朋友咁样，其实佢究竟即系个所谓嘅射博嘅朋友又冇错咧，又未必系真系嘅，只系你开初你应承咗我，咁我之后又未必有时间帮翻你，咁咪算咯。咁但系可能呢一下嘅时候就会令到我朋友觉得有冇搞错啊？之前帮咗你一次，你唔帮翻我咁样，咁可能呢一啲所谓嘅少少嘅误会，咁如果可能大家开心见成，讲次大家嘅情况之后，未必会变成一个陌路人或者系一个讨厌嘅同事，可能大家相处又未。必去到咁僵咯。 哇！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又真系好难啊！即系喂，假设我啱啱拜托完你做一啲嘢吓，咁你好啦，你好心帮我、啊，咁调翻转，你有需要帮忙嘅时候，你揾我帮手，我话知你啦。首先我都要了解个态度嘅，即系如果我系无能为力嗰种，我 Winnie， 我唔系唔想帮你，我都搞唔掂我自己啲嘢，真系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你可能会谅解。但系如果佢摆到明系话知你要死嗰种咧，哇！好难，即系话觉得啊、哎，其实都唔怪得佢嘅，即系好难咯、啊。我觉得系咁，我当然我会觉得就系话系你帮得人，你冇理由即系期望对方一定会帮翻你咁啊。即系我当然明白呢一样嘢，但实际上面你会觉得哇咁样样嘅，我以为我哋系同一阵线，我以为我哋搭同一条船，点、啊、知原来你话 餐厅走咗， 唔系原来你话俾我知，原来系我一厢情愿嘅谂法啦。咁你过嚟拜托我做嘢嘅时候，又唔见你咁讲嘅咁。 系咁，所以其实最尾到去到一个你所谓嘅讨厌嘅同事咧，真系好唔想同佢相处嘅话，最尾个方法。咪就係保持距離囉，即係無謂喺你討厭嘅身上花太多時間，雖然你嘅人生又話流流長啫，咁但係你都唔希望使多一分鐘喺你嘅討厭嘅人身上。 喂，你講得啱喎，其實呢個都係我想講嘅最後尾嗰樣嘢，就係有時候呢，你如果真係要即係將自己嗰個嘅能量發泄嘅話呢，你要揀啱一個適當嘅戰場發泄。即係你如果你做嗰件事嘅話，你首先要諗下你嘅力氣、你嘅心力係放喺咩位置，係放喺一個你唔中意嘅人身上，但系放喺一件你应该要做嘅事身上。咁我同 Winnie 都系好认同嘅，就系后者啦，即系啲力气啊、啲时间啊，放喺你要做嘅事上面，唔好嘥埋喺啲无谓人身上啦。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又嚟到两难题嘅时间啦。 呢个咧就比较少少戏剧化嘅情节啦。咁就话说喺乌加伦里咧，咁行下街嘅时候咧，突然间有架车撞飞嚟，咁你就伤晒，咁入晒医院啦。咁然后当你擘大眼嘅时候咧，就见到啊，已经喺医院嘅床上面，咁然后插住好多管咁样，咁然后医生就走埋同你讲，阿乌生。 咁因为呢你就因为出咗意外啦，咁所以而家大帮你疗緊伤啦，咁我諗你头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好返㗎啦，咁你就话哦好啊好啊，咁但係过咗几日之后你见到身上嗰啲伤开始好返㗎喇，但係身上仲插住好多条管喎，咁你又觉得奇怪，諗住掹管走人啦，咁结果呢嗰、那个医生咧就走埋嚟，诶唔好唔好，你条管咧其实系即系插住你个肾嘅，咁你个肾其实咧，你望下隔离床入边咧，其实条管咧系同你连住嘅、哦，咁就因为咧隔离床咧嗰位先生咧， 就系撞你嗰个噶嘛， 就未至于咁戏剧化，咁就系因为有肾病咧，咁就所以咧需要靠你嘅肾脏咧去供嗰啲养分咧去维持佢嘅生命咁样，系啦，而嗰个人咧系一个好出名嘅企业家，就帮到好多人嘅，咁所以希望咧你继续帮手瞓喺张床度咧，一路去到等佢咧揾到一个合适嘅肾脏为止，咁呢个时候。你又瞓喺床，个肾又系你嘅，咁但系你个肾咧，而家系连住同佢搭埋同一条船啦。咁呢个时候，如果你一掹咗条管咧，嗰、那个好伟大嘅企业家咧就拜拜噶啦。咁呢个时候掹唔掹好呢？ 喂，首先呢我就觉得呢个医院嘅做法好有问题喎、哦。佢、又冇 暂乱过病房，唔好唔好博古。 因为即係首先我觉得冇理由冇咨询过你嘅意见嘅情况之下，乱咁将你嘅嘢就咁样分俾人先啦、 啊。咁、呢个我可以博一博。咁就因为呢你昏迷咗，咁而你身边呢有冇其他亲人联络到。 咁但係佢都唔可以咁 㗎。咁危急嘅关头係得你个肾。 都 先可以帮到佢，咁所以唯有喺个关即大局当前嘅时候，就唯有咁样做啦。 嗱，不过咁撇除呢样嘢啊，你话港股啊，唔好博股啊嘛。 系啦， 咁嗱，我首先咧都会谂嗰样嘢就系、是，好啦，而家我假设我会做呢一件事嘅话，对我个身体会唔会有影响先？即系个肾嗰个功能嘅发挥。会唔会系够两个人用，定系会越用越衰竭嗰啲咁样样噶？ 够两个人用，但系你要瞓喺床，我谂瞓多半年到啦。 系好啦，嗱咁跟住咧，我就会想讲啦，因为嗱，其实基本上咧，我想话嗰、那个人咧系唔系啲咩慈善企业家咧，唔系个重点。如果你系有心系真系要救嗰个人嘅话咧、我觉得就算佢系咩人都好咧。你都应该会救嘅。 好伟大啊。 我觉得係啦。不过我要话即係都有好多现实嘅状况要去考虑嘅。第一就係我半年瞓喺张床上面。咁我都吓、即係要。 生计喎、 啊。生计㗎。 有小朋友。 你头先你讲过因为我冇人冇物啫。 冇人冇人。 咁嗱我冇人冇物啫。咁但係嗰半年嘅时间我都不能够就咁瞓喺张床上面㗎。我都可能有我嘅生活想要去追求㗎嘛。咁我假设我真係瞓喺张床上面，学你话斋现实啲去讲。生计嗰样嘢点样解决呢、即系你 如果你觉得有回报，即系我会俾翻100,000你作为报答嘅话，你就会锯啲系嘛？ 即系我谂我都要考虑呢一啲嘢咯。 假设无常咧， 假设系无常嘅话，即系我一掹喉嘅话，咁就佢就 拜拜噶啦。 咁但系我三餐系咪医院提供啊？ 咁都系正常，即系起码医药费唔使自己俾住先。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最有趣嘅地方系咩呢？咁问题系某程度你掹喉嘅话呢，好似你系间接害死咗呢个人。即系无论佢系唔系有钱人，无论系唔系一个点样样有爱心嘅慈善企业家都好啦，唔关呢啲事。系你一掹喉嘅话呢，佢死咗，虽然理论上就同你无关嘅。因为你理论上我有权选择，我真系唔想㗎嘛。 我有三唔识七㗎嘛。 系啦，咁而我走嘅话，理论上法律应该锄唔到我㗎，系咪先？理论上法律系唔应该可以告我话我咁样去 谋。撇除呢啲因素。 系啦，咁即系但系喺你嗰个嘅道德底线之下，你都系好似喂唔系、哦，我一掹喉佢死，点可以同我冇关系呢？咁变咗就系因为你唔想背负呢个状况，你唔掹得嗰条喉咁解啫。 系，即系其实纯粹嗰个受到良心嘅责备嘅啫。 系啊，即系其实都唔系讲紧救唔救佢，其实你想唔想去死咁解啫嘛。而家就 系。系，咁但系其实呢一个即系状况咧，其实呢个哲学题入边咧，可以引申到其他嘅场面嘅。其实最具体咧就可以讲系即系堕胎呢个问题。即系虽然夜妈妈讲呢啲好似有啲少少惊，同埋有少少正经啊。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即系。其实妈妈的身体里面可能你就是连住那个 BB 的生命，但是你会不会肯落了它，当然在落的时候你会很多有考虑啦，即例如这个人会不会影响到即我以后的一生的发展啊，又或者我跟他有没有个感情关系这样，但是这个连住 靠你去连住生命嘅呢一个胚胎，其实都系一个生命嚟。咁掹唔掹口咧，真系睇你自己，同埋你有冇个恻隐之心。 有啲唔同啊，因为你如果讲啊，即系堕胎嗰个问题啦，嗰、那个系你嘅即系决定嚟噶嘛。讲紧系你带佢嚟呢个世界上面，我意思系话 都系你嘅决定啊。但系隔篱嗰个伟大企业家 嗰个职位，嗰、那个唔关我事。唔系，我讲紧系由你个肚入边有一个所谓嘅胎儿啊，系、 哦、 因为你决定同另一半发生关系，无论嗰个关系系咩状况之下发生，除非系真系唔情愿嘅情况之下发生呢啲唔计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冇做足安全措施嘅意外嗰啲，但总之全部你都系你都要负责，因为嗰个系你嘅、啊，你带嚟噶嘛。咁但系而家你讲紧嗰个状况，喂，我系俾车撞到，我瞓咗入嚟医院，跟住你冇问过情况之下搏咗条喉，而家连埋咗一齐，唔系我拣嘅，大佬唔关我事。咁而家嘅情况就系、是、我唔掹得咯，所以嗱。你问我嘅话呢，以我嘅性格啊吓，我觉得我应该系唔会掹嘅。 好善良、啊。 但系我系会好唔开心囉。我想话我真系好唔开心。 喐都唔喐得喎。 呢件事系一定系唔开心嘅。但系我会觉得你如果掹佢有啲咩事情发生嘅话呢，你之后嗰一世系会好唔安乐㗎。咁 即 系如果系承担半年嘅唔开心同你即系成世人嘅负担啊，嗰、那个沉重嘅负担，嗰、那个良心嘅谴责咧，咁我会选择系前者咯，或者可能嗰半年入边，呢、這、一个即系咩慈善企业家，佢即系虽然插喉啫，但系佢清醒噶嘛，即系大家可能有讲有笑，成为咗即系 患难之交、啊， 患难之交咁样，我唔知道啊， 到咗翻佢就安个好职位俾你啊嘛， 翻去就系最紧要咩咧？唔好负面角度睇事物，即系从一个正面角度去睇嘅话咧，成件事可能唔同晒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